道， 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罗隐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？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64集。早自习全部结束以后，六班分座完毕，夏九家与沈西一桌，后面是安仲前后。安仲破天荒的考到40几名，与好哥们前后坐到沈哥后面，而前面是两个不认识的外班同学，一男一女，不过看着不像情侣，应该只是恰好认识。见女生转身从自己身后椅背上的书包里拿书出来，夏九家友好的一笑。 我叫夏九家，你呢？ 张美和。哼，我很明白你们都看不起我们，因为我们在普通班。 喂， 吓人。这个女生的自卑与自傲，或者说由自卑引发的自傲，着实吓人，一身的戾气。见皮冻被怼回来，沈西有些动怒，但对方是个女生，她也不好如何，只嗤笑一声，谁管你们，算是找回一点场子。一二节课英语，三四节课数学，都是原先老师授课。吃完午饭，夏九家早早地回到六班教室，没写多久，忽然感觉隔着一条过道的隔壁组传来一阵动静。他转过头看，发现以沈西为中心的一群人聚在一起，正在研究什么。夏九家留意那边的对话，没有多久便弄明白他们正在围观一个女生带过来的防狼逃生工具。那个东西可以用来电击色狼，棍头全是钢齿，棍身有个开关，分好几个电流档位。 这个是最好的牌子。 沈西伸手一推开关，东西发出呲呲的声音。他看着，另一只手伸了过去，想摸，又不敢摸。 电自己，要不要这么好奇啊？ 哎呦，沈哥，别作妖了。 中间一档没事儿，我想体会一下被电击的感觉。周围的人无语。沈西思考几秒，抓过后边桌子上的金属铅笔盒，用它过渡一下。说着，他将防狼工具贴在铅笔盒的一端，重新打火，右手在铅笔盒另一端犹犹豫豫的。见沈西是用手背而不是用手心，夏九家觉得沈西还挺懂。被电击时肌肉会本能的收缩，用手心会造成抓着电源离不开的情况，可能受伤。几秒钟后，沈西大喊一声，神农尝百草。说着一皱眉头，便把手指背面贴了上去。一秒钟后，沈西抽回自己手指放在膝上，没有多少表情，抬头微微一笑。 这玩意儿巨猛。 不可能，一看就是没事儿。 真的非常可怕，很疼很疼。你们别尝试，千万别尝试。 你就装吧。 17、8岁的男孩子一看沈西根本没事儿，却装得像一个英雄，自然很想戳穿对方。而且他们也想知道防狼逃生工具究竟有何威力。班长上官凌霄先抢那个东西。 哎，我来试试。 他本不是这样的人，他想当大官，平时有意无意的把人当作平民，有些自以为是，此刻却挺反常，被人激发出来一些少年心性。 哎，别，真的很疼，那玩意儿巨猛。 起开。 哎，你这孩子。 谈话之间，上官凌霄已经一手持着东西，另一只手在笔盒上贴了两秒。他也抽手，沉默半刻，抬头一笑。 是呢，真的很疼。 哦，把我打得够呛。 见到上官凌霄那个反应，六班一群男生彻底放心了。 装吧，非说反话。 一拥而上，纷纷尝试。结果几秒钟后，六班教室里传来了一阵此起彼伏的嚎叫声。 啊！我 陕西上官凌霄， 电死我了！ 你们两个自己被电的，就想骗别人也被电，这演技能拿奥斯卡了。 骗的大家全都尝试了一下被电，沈西十分满意，放下那个防狼逃生工具，走回自己座位，看着夏九家，都电麻了。不过你用眼神电我的时候，全身更麻呢。夏九家看看沈西，脑袋里只有仨字，大傻子，非得自己电自己，还讲狗屁情话。夏九家觉得自己真的悲哀，他想要当全市最强，全省最强，全国最强，却早早的对一个大傻子产生了近乎爱情的好感。自从高二开学以后，沈西经常不在学校，六班大多数同学非常清楚原因，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马上就要到来了。沈西共有两个项目，都属于工程学分类，此前他已经提交报告，并且通过了多轮初选，被省科创大赛推荐参加全国的总决赛，而总决赛的评委会经过几个月的比较，也将3000多件作品淘汰掉了 90%， 选出300来个项目参与最终角逐。沈西十分幸运，两个项目全都过关，而且其中一个学校寄予厚望。今年已经是第33届科创大赛，活动会在重庆举办，历时1周，300个个人团队参展，答辩交流，直到最后一天官方才会公布本次获奖名单。因为区里市里省里的初选还有第二轮第三轮的次选，都不需要拿出事物，只要提出 Word PPT 就好。沈西不忙，然而正是比赛最好提交成品。他在实验室里加班加点的赶工，与科技辅导老师一同完成作品。一天，夏九家被 R 中的校长叫去促膝长谈，内容也很简单，就是希望夏九家能够参加竞赛，而后也不放弃高考，双管齐下，为母校争得更多荣誉。 R 中知道如果夏九家想参加竞赛，是很有可能拿前几名的，甚至进国家队，参加冬令营，在国际上争夺名次。夏九家是听听就算，也不知道这群50-60岁的人都是怎么回事，特别喜欢讲集体主义。而事实上，在这种事情上面，没有人会为了学校勤奋读书，只会为了自己。他对未来还没有方向，并不想在某一科投入过多。从校长室出来，路过主管教务的副校长办公室时，夏九家听见从里面传来一阵的咆哮。王副校长发疯一般的喊： 你这是胡闹，胡闹！ 声音很大，声调很高，似乎已经克制不住了。 也不知道是谁啊，居然能叫王副校长暴跳如雷。 夏九家停下脚步。 等等，整个R中能有本事让副校长炸成这样的？ 他退回去，从敞着一条小缝的门向办公室里面看去。 啊，果然是沈西。 只见沈西没穿校服，而是带点图案的白衬衫、牛仔裤，双手插兜，靠在身旁王副校长的桌子上。王副校长拍桌怒吼： 重在参与，那是狗屁！学校也知道，每个人只能选择一个项目布展，所以应当主攻希望大的，抛弃希望小的。 组委会规定， 有多个项目入围的，需要选手自己选择其中一个参与最终角逐。顿了两秒，又语重心长地开口： 手语识别 APP 这个项目一等奖基本稳呐，这个主题很好，有意义，最受这类比赛的喜欢。通过这 APP 啊，聋哑人与普通人能随时随地的进行交流，而且我听科技辅导老师说，手语识别 APP 的技术涉及人工智能、图像识别，咱们的作品并不逊于名校博士啊，算法、标记都很专业，比传统工具便携、准确很多呀。这个东西一出，肯定是比较稳的呀。 可是很无聊啊。我也知道手语识别 APP 这个项目一等奖基本稳拿，但是我更想向全国介绍另外一个作品。 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嗯，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